若诸有情，诸欲留果，便得永脱三恶趣故。况教令住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所获福聚而不胜别。乔使家，若善男子善女人等教化十方，各如净切沙等世界，诸有情类皆住欲留，一来不还阿罗汉果，所获福聚，不如有人教义有情，令其安住独觉菩提。何以故？乔使家，独觉菩提所有功德胜欲留等百千倍故。卷第134。